因为经历过我的痛苦，却看不到那异常。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8月1日，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贯彻落实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两学一做学习常态化、制度化要求和定州市创城工作的先进经验。各分管领导汇报了近期工作情况，刘丹还就创城工作、网络安全、外宣工作、科室人员培训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为进一步凝聚警心、凝聚意志，扎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公安工作，近日市公安局召开思想政治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市政府的系列指示精神，出台了市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辅警队伍管理的通知。近日涿州市东城方镇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镇机关干部、村支书、驻镇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领学了市委书记王艳青、市长陈宇的讲话精神，并结合该镇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近日涿州市白石干镇召开学习贯彻市委七届二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并就煤改气、煤改电等该镇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再次安排部署。为推动涿州市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优化城市市场、商贸行业经营秩序，改善经营环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双塔执法大队强化城市管理力度，对东关市场路进行集中整治。为此，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双塔执法大队组织执法队员、专业拆除队伍和机械设备，对东关市场路亲街栈道的店外店、私搭乱建棚亭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进行集中拆除。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

良乡和长阳两个地方哈、我觉得如果没有赶上大雨的朋友也能在朋友圈看到了， 对啊， 真的是刷屏了， 刷屏。 哎，好多人都说啊，欢迎各位到长阳来看海欢迎各位到良乡来看海真的是特别大特别大的暴雨。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哈、说在房山区的很多地方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110毫米。 哦， 嗯，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已经路面的积水已经很多很多了， 哦、 就是平地的情况下，就是水已经有超过10厘米了，就是路面上全都是水，没有空地了，已经可以这么形容。 好像据我所知，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个特大暴雨这个级数，好像说地面如果说不是地面，应该是说每分钟啊，还是说每秒钟什么这个概念，说只要降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就算是特大暴雨。那可想而知，昨天晚上110毫米比这个70米大的太多了。 这只是一些大部分地区，还有局部地区呢，还会超过了180毫米。甚至有一些低洼的地区呢，这个就已经会积水量很多很多，都会把车没掉，把人没掉，很大很大的暴雨。而很多人呢，在路上也赶上了这场暴雨啊。 对， 他们可能回不去家了，堵在路上了。而雨非常非常大，就是那个车上的雨刷，就是已经刷得来不及了，已经看不清路了。特别大，特别大的暴雨。 对， 我也是第一次赶上这么大的暴雨。为什么今天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呢？来说这个暴雨呢？因为啊，在昨天晚上，一群老爷们儿， 老爷们 儿，对，一群老爷们儿，不管是7月20号的暴雨，还是昨天晚上的暴雨，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越野一族房山分队的总舵主葛子，以及宇春铁管的小哥们儿，大家都不陌生了，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大掌柜，他们组发了这样的一个爱心队伍，去救援这些在雨中被雨水给淹没的车辆以及行人不能回家。 哇，真是很有爱心啊。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会不求回报， 对， 不求付出，然后去帮助你的话，真的觉得很暖心的一件事情。是的， 就像以前看过一句话这么说，他说可能一夜大雨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善与恶。像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房山区的这帮老爷们儿，我们就看到了北京的这些善啊，是吧？ 对，是的。说到他们是投入了11台越野车，20多名司机，从昨天下午的6点钟开始，哪里需要他们就去哪里，记不清一共有多少个来回了，至少摆渡了200多名居民，拉出了20多辆汽车，他们是完全不求回报的，是一群热血的老爷们儿， 这才是北京的老爷们儿， 为他们点赞啊！今天我看到真是特别的感动，因为啊，他们有一个越野一族防身分队的一个微信的群，我也在那个群里面，大概是昨天晚上的，已经过凌晨了，他们还在路面上去 救援 ，对，还没有回家去睡觉，啊，真的好暖心啊，好值得去。 这个时候突然希望我自己昨天是那个被暴雨困在的那个居民，你知道吗？想感受一下这么暖的时刻。 其实我昨天特别想给大掌柜打个电话，我说我也想去救援，真的那种，因为很多人都在积极的去参与，就是你在这种氛围内，你想特别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 但是我这个开车技术不咋地啊，我怕去给他们捣乱，我就没有去。小二今天推了一篇文章啊，就说到了房山有一群这样的老爷们儿，也请大家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看一看昨天的房山的大雨有多大，以及他们在路面上救援的照片 和视频。 对，能看到啊，有一张照片呢是大掌柜打着把雨伞，然后葛子和小哥们呢都在推这个一辆被在水里误了的一辆汽车，对，他们也不怕被雨淋着了，然后也不知道出了多少的汗水，已经跟这个汗水跟雨水已经交搭在一起了，他们不求不怕苦不怕累去帮着推车，对，虽然说有苦有累，但是心里是很开心的。 对，就是平时很多大男人其实看着他吊儿郎当的无所事事或者说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其实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我们最需要的，而且也是最能伸出援手的。 是小二这篇文章啊，有一位叫

好，北京时间的17:23，欢迎继续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刚才一位叫晚九的留言说今天满满的正能量啊。 对呀、 啊、对，今天确实是正能量，但是也是对这些昨天付出辛苦的月一族的所有兄弟们也表示感谢哈。 对 哈，对。然后呢，这个疯男人说看视频来了，嗯。然后呢，群说真汉子，房山的爷们儿就是有内涵、有担当、有爱心、有魄力。 没错， 嗯，没错。葛子说了，说为所有参加救援的兄弟点赞，大家辛苦了。对， 葛子就是我们昨天那个救援的当事人，对不 对？ 对 对对，也是他的是组织的这些爱心车队来进行的救援。 嗯， 对，因为我也在他的那个群里面嘛，每一次的大雨要下大雨的时候，他都会在群里说一声说，说兄弟们做好准备啊，今天晚上可能会下大雨，咱们得提前做好救援的准备。 嗯嗯， 我真的这一声就是这一声呼吁嘛，真的是太暖心了。 对，而且就会让我觉得以后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我第一时间不会想到什么那种正经的救援部队啊，但是我会想到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可能随时的在准备着要救我们这些受灾受难的群众们，我就心里感到一丝期待和一丝安慰。 是，感谢这些热血汉子舍己为人不求回报的精神。 嗯， 也许对他们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被他们救助过的人却是雪中送炭的及时雨。是，他们是自发组织的救援队，在7月20号北京特大暴雨时，他们就组织救援活动了，是在12年的时候就已经这个组织就已经有了。 嗯， 至今已经有5年了。 对， 但始终没有间断，每年的夏季都会蓄势待发，时刻准备随时救援，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 胳膊以及大掌柜的身影哈，以及他们月一族所有兄弟们的身影。 对， 嗯，他们呢是一群越野和健身的爱好者，越野一族的葛子，以及宇春铁馆的小胳膊苏教练，以及我们的大掌柜哈，是这支救援大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虽然说他们平时啊也是吃喝玩乐哈，能喝着呢。热爱越野和健身的一群人，现在啊又变成了一群热血凛然、见义勇为的一群人，着实为他们的行动感动不已。这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啊，真的很有安全感啊。 对， 嗯，我昨天在路上我还想说，我万一哎呀被淹了咋整啊？真的可担心，真的特别害怕遇到那种大雨的时候。我那天就会想到，嗯。嗯，我会给这个我葛子师傅打电话， 对呀， 再来救我。真的心里当时就有一种放心的感觉，很暖心的感觉。 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昨天的狂风暴雨之时不顾安危，一直奔波在路上，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直到凌晨的2点多钟。嗯， 很晚了。 嗯，而且呢葛子也说自己已经记不清帮助了多少人了，但是我相信被他们帮助的人始终会记得你们的好。 对， 嗯，是。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先做个安全小知识吧。就是这个车开到水里啊，如果说我们真的哪一天又下大雨了，把车不小心开到了水里，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 嗯， 那么我跟大家说，第一个啊是提前摇下车窗。其实这个啊有点难做到，因为通常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呢会把所有的车窗全部关闭，因为怕水落到车里嘛。但是你要提前做准备啊，如果说这个水还没有没过车门的时候呢，这个车窗还是能摇下来的。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个小常识，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天窗打开，如果怕雨浇在里面啊，你可以在外面撑一把伞，这样的话 站着， 对，嗯，对，这样的话等到如果说水真的没过了车，你外面的压力啊不会太大，然后所以说你这样的车门还能打开，你也方便啊跟大家呼救。第二个呢，就是被困时你一定要保持镇定啊。 对对， 不 要不要害怕，不要紧张。 对， 对，因为镇定啊才是你能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如果你被困到了深水里呢，最好不要拼命的拍车窗尝试开车门，一定要保持镇定，尽量呼吸均匀。这个时候呢，水可能会从车子的缝隙中啊慢慢的进来，但是啊你一定要屏住呼吸，打开车门爬到车上，这样的话能增加获救的几率。 嗯，也要及时打救援电话。 对， 这是很重要的。 对， 可以及时给我们葛子师傅打电话。 是， 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砸碎车窗逃车啊。平时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车里准备一个汽车逃生器，在车被淹没之后呢，用汽车逃生器打碎这个玻璃。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车窗玻璃是边缘框，是最容易敲碎的。这个时候呢，逃生方法有很多，其实，但是最致命的往往是恐慌和无知。 嗯， 所以还是说啊，遇事真的要镇定冷静，并且啊，把握机会，就能战胜危险。 嗯，说的没错，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 镇定， 然后打救援电话来帮助您。好，也请大家呢牢记我们房山越野一族救援大队的联系方式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排除万难的来到你的身边。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就能看到大掌柜以及葛子小胳膊的电话，有问题呢及时给他们拨打电话。 对， 也请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观看一下他们昨天救援的图片以及视频。嗯，为他们点赞，为他们鼓掌。 听他开唱十月天，愿我会释放眼中泪，天空海阔我共你，要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生生无趣，不管多艰辛，只需有志气，让我冲冲冲直上九霄。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垡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3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或许我进入这箭头， 头客栈， 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的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至少你还有我。 这首歌来自小沈阳和高进演唱的《我的好兄弟》，把这首歌送给越野一族的所有兄弟们哈。再说一句，你们昨天辛苦了。对，也是在昨天晚上，房山区长阳镇长泽北街因暴雨道路被淹，最深处积水达一米之深啊！一米的话，真的会把车给淹了， 对 啊，一大半了，是吧？ 而且，咱们正常行人的话，其实我觉得都已经是没过， 胸部以上了， 肩膀左右了。 是，由于积水消退特别的缓慢，给沿线的居民通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北京呢，一越野爱好团体义务组织了摆渡团队，有丰田、猛禽、水上摩托骑上阵啊，送附近的居民回家。 望着地球之 然后呢，发起者呢，葛子也介绍了，说他们投入了有11台的越野车，20多位司机，从下午6点就开始了，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嗯 嗯，他们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越野一族房山分队的总舵主葛子，以及宇春铁馆的总教练小哥们，以及我们仙都客栈大掌柜，是不是？非常感谢他们。 对，嗯。在昨天晚上啊，在微博上有这样一条微博，这么写，他说雨夜带陌生人回家吧这样的话题，上面写到呢，说北京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如果遇到回不去家的人，如果顺路的话，可否帮助这些陌生朋友搭他们一段路，让大家都能早些回家。这条微博啊被转发了8000余次，而发起者呢更是身体力行，自己开车送了一个男孩回家。 嗯， 在这个房山区长阳镇长泽北街，有很多井盖啊被这个水压都已经冲开了，但是呢每个井盖啊都有一名环卫工人把守，拿身体做警告标志，保障车辆和人行人的安全。在雨向我让吧，让我们向雨中的灯塔来致敬，也向我们的葛子这种越野一族来致敬。感谢你们， 对，感谢你们。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是 Beyond 的《光辉岁月》，他们也是一群好兄弟，让我们来回味这样的一群好兄弟，然后也让我们祝越野一族他们这些好兄弟也能一直有光辉岁月， 对，这么好的友情一直维持下去。 对。对， 请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观看一下他们救援的视频呀，以及图片。他们真的是不怕雨浇啊，也不怕这个水有多脏，趟着水都已经没过膝盖了已经，然后去帮助那些困在水里的汽车去推车呀， 对， 去抬车呀， 对， 真的是一群很有爱心的老爷们儿哈。 而且他们并不是义务的，也可能也不是顺路，其实他们来来那个往往的已经有很多次了， 对， 救援的人数也达到好几百人。 对 对， 在这里呢也说一下，他们是无偿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这首歌来自李小杰演唱的《朋友的酒》。 对 对，有时候我们女的呀，真的是很难去理解男生朋友之间那种友情啊。 对， 真的是好哥们儿、好兄弟，真的是一辈子不会去变的。 是啊， 季春华留言了说，昨天正好赶上了大暴雨，害怕从房山坐上了45路回家，司机把我们一车人安全送到站，让我们感觉很安心。然后天九王说，好样的，你们最棒。京腔京味儿说，热血汉子，舍己为人，真真的社会正能量，为你们点赞。 对， 然后六千说，爱我大房山的爷们儿。我们也爱房山的这些 大爷们儿， 对，热血的老爷们儿啊， 老爷们儿。 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前打过预告了，说这一趴呢，我们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暴雨季行车和护车的攻略。那么我先来说一条啊，说第一呢，就是暴雨天气啊，尽量不驾车出门。 对， 虽然这是有点废话，但是如果说你必须驾车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在出门前应该仔细检查一下灯光呀、制动包括转向等是否正常。第二个呢，是尽量啊停放在停车场，因为在暴雨等恶劣天气下停车的话，一定会避免周围有枯树枝啊，因为可能下完暴雨啊，可能雨后有天晴嘛，它可能在灯光的照射下很容易把枯树枝啊什么的会燃烧，或者说枯树枝掉到车上砸坏你的车。第三个呢，不要把这个车停在低洼处，因为如果有大暴雨的话，地下车库呢要比地上车库泡水的几率更大。大雨来临前啊，可以将爱车转移到地面或较高的地理位置。 那么第四点呢，是车辆落水后如何逃生。首先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啊，千万不要惊慌，应迅速辨明自己所在的位置，确定逃生的路线和方案。当汽车落水时呢，应首先打开车窗、车门，及时逃生。如果这个水已经没过了这个车门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应尽快的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的到来。那么第五点呢，是水中熄火切勿再启动，就是熄火了一定不要再启动了，这样会有损发动机。 对， 第六点呢，是涉水后应对车辆进行检查，就是当你的水涉水之后呢，不要立即的开动汽车，要检查之后确保安全的时候才能再去开动汽车。 对，没错。 那么最后一点呢，是如何砸玻璃自救。我们都知道，因为如果在水淹没车时候呢，这个车门是很难打开的， 因为 对水压很大，我们这时候可以开天窗逃生啊。我觉得这个车这个天窗设计的非常的好， 对， 可以自救。对，也请听众朋友们呢，在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行车安全，也避免下大暴雨的时候出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对，没有错。 这里是仙偷客栈，也请听众朋友们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观看一下昨天越野一族的兄弟们救援的视频以及图片，为他们点赞。提醒听众朋友们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点击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的最后，来把大掌柜以及葛子小哥哥的电话牢记在手机里面。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呢，及时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为你们排忧解难的到你们身边。来记住他们的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对， 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越野一族的所有的兄弟们哈。 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啦，为你们点赞，为你们鼓掌，你们是最棒的。 你们开的所有车呢，你们的双闪信号灯啊，都是爱心在闪耀。这个闪亮呢，让我们昨天的北京房山变得更温暖。谢谢你们。 最后把一首任贤齐演唱的《沧海一声笑》送给所有昨天付出辛苦的兄弟们，对你们辛苦啦。 谁不谁身处天